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翻嚟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呢、這个 My Radio 同埋《夜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咁呢一节想讲咩咧？呢一节咧想回马枪讲翻少少之前嘅嘢嘅。咁都话之前即系其实早两日啫。咁就系咧，就系、是、有啲风声啦，咁样或者有啲嘅一啲建议啦，有啲讲法啦，咁样。咁就系苏锦梁嗰边出嚟噶嘛，系嘛？咁、就话开始就因为之前啊，胡苏铮咧就话咧要引入啲 food truck 咁样，咁啊引入啲 美食车， 佢哋叫美食車啦，咁樣咁啊，即係總之嘢食車啦，係 係啦，好好多 嘢食車， 終於明啦， 係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係其實我哋理解就係你其實就係、是。其實我哋之前不嬲都覺得就係話，我又唔係話唔好嘅，即係你話有樣嘢多樣嘢咁啊好，咁但係問題你點搞呢？咁樣搞得好唔好呢？或者搞出嚟究竟係對於香港嗰個咁樣嘅營商環境有冇幫助呢？咁樣咁你即刻諗到嘅嘢就係咩呢？即刻諗到嘅嘢就係話，喂，你喺香港創業好難，做生意好難，其中有最主要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地租嘅問題啦，租金啦已經削弱咗你，同埋香港啲嘢越嚟越難食啦。其實香港啲嘢越嚟越難食， 咁又同租有關嘛？ 就同租好有關係啦，因為你主要嘅錢就貢獻咗喺租金上面啦。咁、好啦，咁然之後咁啊，如果係如果有樣嘢可以避開到租嘅咁樣，咁會唔會對於創業啊、創業會好啲咧？咁樣Food Truck 係咪一個出路咧？咁樣咁好啦，就睇下佢正問題，睇你點搞噶。咁而家就點搞咧？有啲咩 detail 可以睇睇咧？咁樣有啲乜嘢嘅佢主張嘅細節可以睇下咧？ 嗱，其實就講緊即係九個月前啦，曾俊華隨口噏一句啦，我即管叫佢隨口啦，就話搞 food truck 啦，咁樣就話喺外國見到啦，巴閉得佢見到咁樣好似，咁啊搞到就蘇錦良要研究啦，咁樣咁其實早兩日我哋都花咗一節層都提過下呢件事，因為就東方就放風咁樣，咁咧就詳細嘅資料咧就即係喺尋日啊即係前日晏晝都正式公布嘅咁樣，咁而家咧大約嗰個細節係點樣咧？佢就會批牌，即係要批牌啦。12個牌嘅會有，咁就將會有咧，即係佢意思就將會有12架車。咁呢架車係咪可以周圍都可以賣咧？係咪喺 City 門口又賣得，標得又唔係嘅？咁佢而家應該咧就會劃咗6個旅遊景點，咁就分別係金紫荊廣場啦、梳士巴利公園啦、尖沙咀啦、尖沙咀藝術廣場啦、中環新海濱啦、海洋公園同埋迪士尼公園園外嘅範圍咁樣。咁你咪預每度有兩架車囉，假設係咁樣。好啦，咁你梗係要問一樣嘢啦，就係究竟幾多錢先至得呢咁樣。咁而家預計呢就話如果你即係嗰架車呢大約你就預唔係好多啫，只要你有60萬就可以做車主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個特別啲啦。 60萬你買咗架車呀？ 唔係呢個係預計 入場費，即係包曬你一個成本啦、 啊。 因為咁當然係買嗰架車啦、啊，因為你仲要連埋一啲嘅改裝啦，當然係、即係你要整個簾篷啊，或者整個人篷啊咁樣，又整個爐啊。咁而家佢話爐可以明火煮食喎、啊，呢、這個都比較有趣嘅咁樣。因為之前可能你估計都係用電爐啊咁樣，或者用呢啲電熱水撐啊去保温咁，或者用其他煮食方法，或者焗爐啊之類啦咁樣。咁預計就個入場嘅門檻60萬就可以搞得掂嗰架車啦。其實如果我覺得做得好睇睇靚靚地，唔止呢個數嘅，因為之前已經即係喺曾俊華當初講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啲業內人士都估計話，如果搞價得睇睇。有啲 size 有啲規模咧，都要100粒嘅咁樣。咁我哋預計即係嗰陣都傾過偈，可能類似好似你當年選舉嗰個打怪車嗰啲規模嗰個 size 咁樣啦。咁都要100粒入門咁樣。咁其實我哋討論過兩次㗎啦，喺節目度咁都有講過可即係其實呢個數咁你講緊，即係起碼係一啲 一啲想搞下小生意嘅，你話年青人又好，你話一啲可能業內人士個體户啊，呢啲好舊式嘅匪語咁樣講，都未必入到場啦，可能都要集團先得。好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咧，咁就仲有一樣提到嘅，咁係點樣先至得到呢個發牌？嗱，依家都落實咗咧，就應該嗰個發牌咧就係俾呢個食物製造廠牌咁樣。咁有少少斟酌嘅地方咧，就係食物製造廠咧理論上就有特定嘅地點先得。咁嘅呢個牌點樣發咧？就佢又未有，即係佢應該就冇提到話你本身要有間廠再發一個延伸嘅牌，應該唔係咁樣啦。咁啊，照計就唔會係咁樣。好啦，另外最特別嘅係咩咧？就係咧，申請人咧就唔係入紙就批嘅咁樣，就要通過一個烹飪挑戰賽，贏咗咧就可以有牌啦。就係咁樣。 咁啊，奇撚怪喎！點解會有個烹飪挑戰賽咧？咁樣 係啦，挑戰啲咩？ 係為咗乜嘢嘅咧？ 咁你常識估計就係、可能啲嘢都要有特別啊、好食啊咁樣，我先至俾個牌你。等你 黐線喎，唔係你判斷特唔特別嘅， 應該消費者決定嘅， 係咪先？咁佢嗱，因為嗰個係好奇怪就係、是、佢我想問嗰、那個總共會有12架車停喺6個景點，嗰、那個係點樣咩叫總共有12架車？即係 佢派十二個牌咯， 即係淨係批12個牌。 係呢、 這個仲係試兩年嘅啫喎， 淨係試兩年， 而家先導計劃兩年 嘅啫喎。這個是試行期，這個試行期嗰啲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啦、啊，即係你係即係你試行期少啲牌咁樣，咁我可以理解嘅。 係， 咁但係你喺咁多嘅掣肘嘅情況底下，咁你呢個先導計劃失敗可能性好高、因為 係 我又要參加個美食比賽。嗱、首先美食比賽嗰件事就好奇怪啦。因為你發嗰個牌係咩話？ 食物製造廠。 食物製造廠嘅牌，咁如果你係用食物製造廠嘅牌，咁就係用食物製造廠嘅牌嚟到去，你合乎食物製造廠嗰個條例嗰個標準，咁你咪發咯。咁應該合資格嘅就可以嚟申請啦。咁但係你而家問題就係你有個門檻啊嘛，因為淨係批12個啊嘛，又要先導計劃嗰啲咁樣嘛，跟住要搞比賽喎、搞咁我想問啊、就係、是、咁現有其他嗰啲食物製造廠，佢係咪都要參加比賽？ 唔係，佢個講法就係話、你贏咗個比賽先，咁贏咗之後你就再向呢個食環署申請呢個食物製造廠嘅牌照。 即係你先要贏咗比賽，你先至可以 初選。 係啊，咁你咪衍生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唔知係咪會衍生個問題咧，就係、是、會唔會以後申請食物製造廠 都要贏個 比賽？你好，我食環署你好， 咁冇理由 整蛋卷整條你睇。 冇理由喎、啊，嗰啲咁樣，咁嗱比賽會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啦，就係、是、咧，你又唔知評審角度係點樣評審啦、啊，你又唔知佢 蘇斯王， 你又唔知佢咩人評審啦、啊。如果蘇斯王就正啦、啊，全部都唔得啦， 你咁樣， 全部都唔得啦，好難食嗰啲咁樣。咁你咁你要贏個比賽，咁你要贏個比賽，咁你要有啲特色啦，你要整得好啲啦咁樣，咁呢個必然要啦。咁但係你最後嗱，你嗰個本又唔係平喎。你而家淨係架車係60萬喎，咁跟住然之後你係指定地點喎，咁啊指定地點，指定地點，我又唔知道嗰個情況就係話，我如果出咗架車，我可以揀地點啊，我可以自己揀啊，定係你限咗我一定要喺呢、這個？ 我懷疑係排更表嘅， 輪住嘅應該係，佢有講到就係話其實會輪住，即係每個地方唔可以超過2架嘅，即係平均分咗。 咁大家係爭啊，定係點啊？定即係如果你不更表咁，哇咁我死，咁我死都唔開工啦，喺呢個咁樣嘅 海洋公園 咁樣嘅海洋公園都可能有啲生意啊！海洋公園其實都唔會有啦，係咪？入去之前食乜撚嘢啫？咁你 咩道理啊？ 入去咩嘢？誒食海豚啦！ 咩道理？好中意烤水母， 食鯊魚魚翅咁樣。 唔係你想象下你係遊客，你想象下你係遊客，你去一個主題公園，你去到主題公園門口，你會唔會諗下主題公園入邊會有嘢食？ 我會諗啊！ 咁我係咪變咗我唔會食外邊啲嘢先？ 但系我又会一般都会觉得主题公园里边啲嘢食系好卵贵噶嘛。 系， 但系个美食车都贵， 系个美食车都可能都贵啦。 我以前到海洋公园系带定嘢食去噶，我哋 系，唔系我哋香我哋唔系我哋香港人啊。 但系呢个心态令我去到日本嘅迪士尼都系咁。 唔系你去外国唔会，你去外国唔会。 其实会，其实系 fair 好多嘅。 但你唔系同埋你会你会唔系个心态先啊？个心态你系咪都谂住 咗贵啦？ 唔系系咧，第一你嚟旅行啦，第二日你都想睇下入边有啲乜嘢噶嘛？ 系， 你睇下入边有啲乜嘢噶嘛？ 所以出边架车就大镬啦。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 或者俾一大堆旅遊包包圍住淹沒咗。 嗱，先唔講呢樣嘢先啦。呢個做生意好難判定啊，可能即係最後可能係錯咧。我啲鳩講，我冇做過啲生意，我唔知啊。咁但係個問題，個問題就係喂，你到時一定會出現一啲地點係好生意啲，啲地點唔好生意。 係 嗰啲譬如嗰個咩話啟德嗰個咩 遊輪碼頭， 遊輪碼頭嗰啲，喂，同老虎係唔擺大佬，嗰度點擺啊嗰度？ 暫時未話有嘅，但如果有都 嗱，如果你話劃死咗呢架車係遊輪碼頭嘅，咁嗰架車 哇， 可以咁嗰架車。 而家講緊就係話六架車係會輪流去替間咁樣。 咁即係有啲時間休息啦，一排到輪流碼頭就放假啦。係，你批一排到遊係咪遊輪碼頭嗰一日就放假啦？係咪先？ 咁但係都係節日嘅問題喎，即係可能聖誕節呢個期邊個要咧？咁如果咁多遊客嘅話， 咁又有搶啦嗰啲咁樣。咁你首先就係嗱呢個技術上好多問題係嗱呢啲係必然會遇到嘅，但係對於嗰、那個即係我哋斟酌嘅點都係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嗰、那個嗱嗰、那個價錢好貴，咁係嗰個係客觀效果嚟嘅。咁你整架車你要好好睇睇咁樣。咁但係佢整得咁貴嘅時候，你對佢嗰個回本嘅能力，你唔能夠有咁多限制俾佢噶嘛？你美食 賣魚蛋算啦，譬如 嗱你美食比賽，咁你美食比賽係咪啊？你贏咗啦咁樣，你贏咗你一定要煮呢、這個，佢回唔到本咁點？佢冇彈性嘅喎。 啊，其實我未參加完個比賽之後，我賣第二啲你都硬 賣翻魚蛋。 系啊，我卖翻鱼蛋嘅。喂，老虎蟹都卖鱼蛋啦，好老实讲。 系啊，其实卖一串鱼蛋就回到成盘鱼蛋嘅本噶啦。 死都卖鱼蛋啊！ 系啊，我以前有人话过俾我听。 死都卖鱼蛋啊！一定系做翻啲简单嘢噶嘛。咁你即系喂你嗰、那个，因为同埋就系点解要做简单嘢咧？又系无奈嘅，因为嗰个成本唔系低啊嘛。嗰架车本身都六十几万，同埋有样嘢就系咧，原来咧有个 point 咧就系咧，你去做嗰、那个嗰、那个 food truck 咧。嗰、那個 food truck 係指定咗你地點，嗱佢唔可以流動經營啦，佢一定要喺指定地點停泊經營啦。 即係佢唔可以去到呢啊呢度冇生意，只要我兜去第二度。 係啦，你唔可以兜下第二度啦，咁樣咁係你都唔可以跟住人流去走啦，你唔可以覺得咦嗰度有集會喎， 開 立 黐過去， 開立法會門口做唔得喎。 你好，今天我魚蛋咧呢次 係啦，嗰啲咁樣綁條黃絲帶落，綁條黃絲帶落個魚蛋度咁樣得唔得咧？又唔得喎，咁樣 係 啦，因為幾樣嘢唔得啊。第一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流動過去集會現場度啦。第二樣嘢就係可能你喺比賽就冇落黃絲帶，你可能唔準落啦。嗰啲我唔知啊，因為你比賽內容你規範啲咩？你咪睇手勢噶嘛，你咪睇手勢啊嘛。喂， 仲等遮你黃山啊上面， 係咪先？你話睇手勢，我唔通整喂咁我整個佛跳牆嚟先啦。我整個佛跳牆， 我第時買都係賣廿五分鐘 嘅啫，用耐力煲啊，表演你睇啊，用耐力煲啊，又示範嗰啲海狗嗰啲咁輕功啊，跳非常老啲咁大聲。但系做嗰阵唔做， 你搵麻糖拉个心字出嚟先， 系咪先？唔得噶嘛，你即系你照计就系话我比赛嗰样嘢，我美食车就做嗰样嘢。咁但系你比赛，你点会攞个辣鱼蛋去做啫？ 系 你冇辣鱼蛋去做比赛噶嘛？唔好话辣鱼蛋啦，就算情比金坚，情比金坚打斩面都唔会啦。 系，因为金良话咧，如果你整牛杂咧，你都要做到有特色，令到咧呢个食评家咧系识得分辨嘅。 咪唯有就系情比金坚，咪系情比金坚打斩 面 咯。系咪？唯有就话嗰嚿猪骨系。呢、這個食神開個缸嘅咁樣，唯有講呢啲，因為你始終都係要兜平，始終都要平嘅。因為你原來咧，佢又有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你指定咗嗰個地點之後咧，你仲要分成俾嗰個景點持有人。 係啊，而家建議就係話咧，嗰、那個分成嘅費用咧，就係一係咧就係每個月經營嘅營業額嘅某個嘅百分比，又或者同呢個場地管理者協定一個金額，就以較高者為主。 咁咪即係等於交租？ 係啊 係 啊。 咁我哋原本就係話去睇嗰樣嘢，就係話喂，點解要？车啊， 唔系即系交租啫嘛，佢有可能系分你个营业额啊，即系领回咁样啊， 分你 营 业 额，即系都几离谱，唔系就你嘅， 呢个系苏锦良嘅估嘅咁样讲， 唔系即系起码有一个地租成本先啦， 系啊系啊， 有一个地点嘅成本出咗嚟先，有租金成本出咗嚟啦， 咁我租铺啦， 系啦，嗱，佢原本嗰个你话点解会？覺得車呢樣嘢係，但有人覺得有得搞咧，就係唔計我哋啊！我哋一開始已經覺得係有啲好多係棘住噶啦。你開始你會覺得有得搞嘅就係、是、第一，你批幾多牌啦，你俾唔俾佢流動啦？你唔俾佢流動之餘，你仲要係要分俾嗰個咁樣嘅所謂景點持有人，咁啊等於啊，即係又係落翻入嗰樣嘢，咁啊只不過係變咗你喺佢嗰個海洋公園外邊間多間鋪出嚟嘅啫。 係間鋪裏邊有架車，架車都係你俾錢，先俾六十粒先。 唔係你。 double 租， 唔係你喂，你發翻個小食牌俾我算鳩數啦。 唔係呢個之前唔係好多人咁講，即 係你俾翻個小販牌，我咪算。 係，我做小販牌。 當阿曾俊華一話搞 food truck 嘅時候，其實 即係已經當，喂，不如者搞翻，即係左交啲咁講啦，即係你不如俾發翻熟食牌啦，推下車仔賣下魚蛋腸粉算數啦，大家中意食又 你最多畫幾，你最多畫一啲特定 畫個區 咁樣，係 啊， 你話再最多唔好走鬼推嚟推去咁樣，你然之後嗰個針嗰、那個著情 或者每逢四點表演走鬼你睇啦， 係啦，嗰啲咁樣都係景點啊，都係景點啊，咁小販唔變景點是有人咯，冇我有撚呢個景點啊， 你哋翻租我添。食飯嘅，我喺度，你去公開， 係啊，你有得跑，因為你即係你變咗變相係一個鋪頭啫嘛，你又要交租又成，而且個款又唔係低，係咪？仲要參加比賽喎、 啊，中飯過 喂，屌你老味，咁我去翻，我去翻揾嗰啲咁樣嘅臨時嗰啲臨時租約嗰啲，我督喺度，起碼我唔使參加比賽先， 係 我轉魚蛋洗撚地比賽，有人食就食，冇人食就撚走。 你又係劃個位俾我擺個 food truck， 咁嗰啲臨時鋪又係劃咗個位俾我擺架車喺裏邊， 係啦，一鳩樣嗰啲嘅，所以其實就係好撚奇怪，同埋即係之前又話咩鼓勵年青人創業嗰啲，年青人點會做呢啲嘢啊？ 六十萬咯、 啊，點、哦、搞啊？呢啲六十萬搞啊，第啲好過，唔係六十萬即係搞啊，第啲好過。頭先都討論過，搞下咩好過？食咗佢好過啦。系嘛？ 搞美食好啊！ 系啊，我去旅行去食下人哋啲美食车唔好。 咪呢个讨论系好似有一次。 喂，六十万真系攞嚟增广见闻好过。 有一次你节目讲过就系话，而家譬如后生仔，即系后生嘅意思，我同你呢啲咁嘅年纪嘅三四十岁，你有一百几十万喺身唔奇啦。咁样可能你储钱或者你做份唔错啊工咁样，你而家揦住百零万或者一百万，你系唔知道做咩噶？ 嗯， 使噶。 咁有啲人咪譬如你话买楼咁样，你小生意六十万搞唔掂喎，你而家喺香港。 咪你买到咪买，但系你六十万你又买唔到楼嘛？六十万你俾唔到首期啊嘛？ 系啊， 系咪先？你就算俾到首期买到翻嚟嗰间，你日怨嘢，你怨廿几年咁有咩为啫？系咪先？你自己变咗地房灵咁样日日对住佢，点解我会买你啊？ 但系你个身就冇 cash 喺身咯。 系啊，你无谓啊嘛，你即系你嗰个钱尴尬啊嘛。如果你有嗰个钱，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认真搞。你分分钟系上百万噶嘛？头先讲到，上百万佢就上到楼， 系啊， 上百万佢就够俾首期咯。咁啊，不如买楼啦。即系好老实讲， 买楼同美食车， 咁啊，不如买楼啦。 系啊， 不如买楼啦。你美食车风险太，同埋买楼唔使比赛嘛。 系， 系咪先？你唔使打赢个地产经纪先啦、 啊，因为地产经纪自己会打咗先。 系啦，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就系出嚟嗰个效果就系会变咗，我觉得就会变咗好冇意思啊。因为你冇办法降低到个租金成本。嗰、件事系，因为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租金成本。咁讲嚟讲下， 佢要收租。 而车嗰样嘢就系希望可以降低到个租金成本，同埋嗰个弹性大啲 吓。 咁、你话当然你话任佢周围拍嗰啲咁样，咁当然系。可能會有衍生第二啲問題，咁、但你嗰個指定嘅地點個流動性會唔會大啲？例如就係話，唔係你十二個景點，每個景點只可以拍兩架，即係雖然你係先導計劃啦，試行住 六個景點，十二 六個景點十二架車，每個點淨可以拍兩架車嗰啲咁樣，咁啊即係冇流動流你條撚啊！我覺得最基本一樣嘢就係嗰個容許停泊嘅範圍一定要多嗰個數， 呢樣車有車嘅功能 係啦。 如果係咁嘅話，十二笪地其實在上面动个帐篷喺度，即系我哋热狗嗰啲帐篷喺度，跟住里边卖嘢食咪得咯。 系啊， 年宵咁样。 你做紧嗰个人难免喺度谂噶嘛？我要呢架车嚟做咩咧？你系变咗嬲捻咗架车？ 嗰架车六七十万，咁、你不如搭个竹棚咪得咯。 系啦、你望捻住佢，然之后跟住咧，你最好笑嘅地方就咩？ 喐唔到啊！ 你坚嬲，你最嬲嘅地方系乜嘢咧？你最嬲嘅地方咧就系咧，然之后咧会有人喺侧边无牌经营推远。你明唔明啊？你想你谂谋？你 地铺好嬲噶， 系啊！ 地铺好嬲就系前面有个小贩喺度卖，又系 Hello Kitty 公仔啫， 系啊， 或者 iPhone 壳啫嘛， 系啊。喂，你谂下，你自己未吉洋一咁捻样，然之后话你终于攞到个未将军嗰个金牌啦，发光啦，嗰啲咁捻样，真系好好食啊！嗰啲咁样，连苏锦良都嗌出嚟啦。咁你经历咗 条龙 嘅，经历咗好多艰辛，你比赛一定好多嘢啊嘛，又即系又背弃咗女朋友啊，即系又冷落咗女友啊，又背弃咗朋友， 有远赴好多地方比赛， 有睇有即系可以仗太的寿司咁样，又搞到个师兄离家出走啊！咁咧，哇，搞到好捻伤害咗， 千锤百炼。 系啊，咁即系伤害咗好捻多人啊！嗰啲咁样，咁跟然之后终于攞到个牌啦，跟然之后喂又欠落好多债务公款，跟然之后开车冇乜生意，哇，冚家铲全部 有 佢 车， 有个分布喺度， 屌你老味有 狗仔分布， 推住嗰啲咁样，咩冰镇凉粉嗰啲咁样喺度， 唔问背。 你架车几钱啊？3000蚊年工包料。 跟住你同你阿 partner 相对， 咁你嗰架咧60万， 嗰啲系冰镇凉粉，嗰啲系咪叫冰镇凉粉？我而家又话攞食咯，攞攞 有咩？ 系啊， 真系有呢样嘢， 唔系甜品嚟噶，唔知嗰啲，系咪唔知系咪叫冰镇凉粉？ 唔系，系咪街头嗰啲先？ 系啊，街 小贩啊， 小贩、 啊。哎呀 ，ETV 最兴卖呢一只会肚痛噶。 吓、啊，咁跟住，跟住然之后你同阿 partner 相对，喂，佢嗰只嘢好卖，我哋转得唔得？唔得啊，我哋参加美食比赛，讲咗要卖佛跳墙， 讲咗要卖。冰镇佛跳墙， 我哋只能够卖佛跳墙， 贵啦真系，未吉阳一啲堕落， 你 跟住去拍 A V， 你家姐卖佛跳墙，你点样样算啦？系咪先？你等下等下，大概6个钟头到。 你而家有一钟噶？呢个上个礼拜黄生订嘅，要订。咁黄生未攞嘅，佢死咗啦。 真是不可思議，我覺得不可思議呢、這個呢、這個咁嘅。 人哋未做生意，我已經恥笑佢，好慘。第時兩年後，如果佢真 係唔係恥笑佢，恥笑計劃，唔係你唔會攞佛跳牆嚟參加係嘛？嗱，呢個比賽你係難諗係咪先？你又唔可以賣佛跳牆，你唔知攬，你唔知黯然 魚蛋又唔得， 黯然燒雲飯咁樣，你又唔諗？ 唔係，你唯一你似係可行就係有創意嘅。下难嘢咯， 点会有啫？有就发 咗啦， 发捻咗达啦， 有地铺搞得啦。 喂，有样嘢平平地好捻好食，好有特色。我话吴家产，我有，我嚟同你比赛。 唔系即咁又系，唔系即类似譬如芝士蛋糕啊，或者台湾啲夜市好多嗰啲烧烤，或者咩口咩盐水鸡啊嗰啲，其实咪有啲咁嘅特色，波蟹有特色。 喂，我谂到系咪发捻咗先？我发 我谂到使俾租你海洋公园， 即系有喂有呢啲真系好发。喂，譬如太子咧，即系卖嘅广告啊，太子嗰、那个太子我 一卖就加租啊！嗱，你谂清楚。 唔系我成日去食麦噶，唔好讲边度啦。有一度即系有一度系唔系佢而家都排长龙啦，佢而家都排长龙。我哋听众嚟嘅，佢我成日去食豪大大鸡扒咧，对面咧有档系卖呢一个咁样嘅鸡蛋仔雪糕噶。雞蛋仔加 雪糕哦，我路過，我路過 雞蛋仔雪糕，跟住佢賣嗰個叫咩雪糕啊？嗰、那個叫做 係咪有個煲癲喺底嗰個啊？ 唔係啊， 複雜嘅 有冇搞咧？ 點食？ 唔係啊，嗰、那個嗰啲唔係啊，嗰、那個雪糕嗰、那個雪糕係特別噶，嗰、那個雪糕係嗰啲 綿綿冰啊？ 唔係啊，哎呀，我唔撚記得係咩添，屌 熱嘅。 唔係嘅，嗰、那個味係特別㗎，嗰、那個味係 咖喱 冰鎮凍魚咯。 唔係啊，嗰啲新加坡嘢有得食嗰啲叫咩 班蘭蛋糕 係係啊，班蘭佢 好辛苦，佢超級無敵古哥仔， 佢整嗰個班蘭，佢整嗰個班蘭雪糕嘅雞蛋仔係排撚曬長龍嘅。 哦，係咯，咪呢啲咯，即係呢啲咯。 但係個 point 就係你諗到你發撚咗咧，你發撚咗達啦， 你發咗有錢咪攞60万搞架車咯。 乜你點樣諗到我仲同你參加比賽？好撚嘢係嘛？傻撚咗啊！ 我俾你揀係嘛？ 傻撚嘅係咪？我仲要俾你去，仲要俾你睇下啱唔啱你口味喎。跟住仲要遇到蘇少，嘿，我最中食斑馬。 你買啲牌，你買啲牌，最中食。 跟住阿蘇少，我嬲嬲地攞個味，直接衝咗沙灘。 跟住海灘，然之後呼人哋揸烏揸搭烏馬。咁你？ 系啦，我个美食车最屘捞唔掂噶，美食车揸 U 八， 咩山太奇怪啦嘛，太捻奇怪啦嘛，即系所以 咁系真捞一碟就捞咗嘅， 系咪先？所以你个比赛就已经好捻难搞啦，唯有佛跳墙，除咗佛跳墙，我真系谂唔到就，我最有信心就系佛跳墙啦，系咪先？ 你话系会几只鲍鱼啊？ 唔系因为佛跳墙，你讲你武功都有劳啊，我搞捻咗大半日，你唔能够话 辛苦钱嚟 啊？你第一样嘢你唔好话垃圾食物啦，系咪先？系好捻。贵啊！屌你老味！ 咁我苏锦良一试，咁你谂住卖几多钱咧？38.8， 系 有得做啊，有得做 啊！唉，咁样，所以我觉得都系奇卵怪嘅啦，咁样。好，20几分钟啦，我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